第194集，陪你。 御医给圣上把脉的时候，薛远就站在一旁，直直盯着他们看。顾元白因为吸了十几日的西夏国香，心中不愉，脸色浮浮沉沉的难看。薛远只以为他是身子不适，站在一旁如同一个冷面阎王，下颌冷峻，嗖嗖飙着冷气。御医把完了脉，在两位爷的眼神中肯定道： 臣可用性命担保，圣上的身子骨没进入这些香料之中的药物。 这叫毒？ 是，那就是毒。 御医理解不了成瘾一词，不知道什么叫做副作用，他只知道里头并无杀人的毒，只有让人提起精气神的药物。现实就是如此，魏晋时期五石散在上层社会之中流传，即便是死了人也没人愿意断。他们不晓得危害的一面，不相信其中的可怕。顾元白让整个太医院的御医一个个来看过他的身体，从他们的言语当中得出一个结论，他还没有到成瘾的程度。正是因为体弱，才会在短短十几天之内便有这么大的反应，若是常年累月的无法察觉，怕是早已不知不觉就中了招。顾元白一想到这儿，就是寒意和怒火并起。直到入睡之前，他躺在床上，气得双手仍然止不住地颤抖。薛远给他倒了杯温茶，看了眼绸缎被褥之上轻微颤抖的白玉手，眼皮猛地跳了几下。 怕什么？朕这是被气的。图谋大得很，手段恶心得很，自己是有多大的胃口，一口气不怕撑破了肚皮。 薛远瞧了瞧周围，寝宫之内的工人陆续退下，他开始解着衣袍，稀稀疏疏之声扰乱了顾元白的思绪。顾元白一抬头，便见他已将外袍脱下，正要脱去中衣。 你干什么？ 臣今儿个陪你。 他又出去让田福生给他送上一盆热水来，坐在龙床边上脱去靴子泡脚。顾元白踹了他背部一脚，头疼。 薛九瑶，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薛九瑶挨了这一脚，岿然不动，端着洗脚盆出去，又手脸湿漉漉地走了回来。 圣上，臣洗干净了，能否再上一次龙床？ 嘴中问着话，但他已经爬上了床。 薛九瑶，刀剑也穿不过你的脸皮，朕管你吃管你住，不是让你来龙床上住。 薛远装聋作哑，扯起衣摆擦去脸上的水珠，结实的腹部便进了顾元白的眼中。顾元白多看了两眼，这样的好身材是在一次次打磨锤炼之中锻造而成的，每一处都见识过无数次的刀光剑雨，像是蓄力的狼头，只看着就知道其中蕴藏的强悍力量。在他动作间，腰线处的一道刀疤隐隐约约地浮现，顾元白不由探身轻轻碰上了这条刀疤。薛远整个人一顿，从衣摆中抬起脸，沉沉看着他。 别摸。 幸好小皇帝是自己人，是大恒的皇帝，若是敌人战前在薛远跟前这么一躺，薛远几乎能失去所有警惕，一个孩子都能拿着刀趁机将薛远捅死在床上。顾元白顺着这道疤痕往腰后看去，剩下的却淹没在背后衣衫之中。 转过去让朕瞧瞧。 薛远嘴上说着丑，身子却老老实实地转过去，衣服一撩，宽阔的背部就露在了顾元白眼前。这道刀疤从前方腰侧横到背后出头，可见其凶狠。顾元白打量了下伤口的大小和色泽，也能想象到在那时被百姓们砍下的这一刀能给当时尚且年轻的薛远带来什么样的打击。他的目光移到薛远的背上， 背部无其他伤口了，血缘保护得很好，留给顾元白大片可以抓挠的地方。顾元白想起他说的这句话，不由抬手在薛远背上划出一道白色的痕迹。薛远浑身一抖，忍无可忍，猛地发力。 发疯？ 晚上了，圣上，您要是不想睡觉，臣就给您按按腿。 按按。 薛远的手顺着腰下去，给顾元白按着大腿上的肉，力道拿捏得正好，顾元白喟叹一声，快要眯上了眼睛。 白爷，成瘾又是何物？能使人丧命？ 比让人丧命还要可怕。 薛远皱眉，洗耳恭听。顾元白给他细细讲了一番成瘾物的危害，他语气稀松，如寻常小事一般，但听得薛远神情越发沉重，夹杂几分阴森。薛远想一想就觉得怒火滔天，恨不得将幕后之人拽出来拔骨抽筋。他的表情明显，顾元白笑了一声，眼中一深。 我也想知道背后是谁，网铺得如此大，真不怕半路截成两半呢？ 若是真如圣上所说，成瘾的危害如此严重，恨不得让人癫狂，听其命令，由其把控，那西夏岂不是已经名存实亡了？ 顾元白闭上眼，想起历史上的惨状，又重复了一遍道： 上到皇帝，下到百官富豪，确实已经名存实亡了，胆战心寒。背后的人或是国家，到底筹划了多少年，才能达到如此地步？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